Thank you. Thank you.

谢谁呀梦呀谢梦呀梦手呀梦谁呀高龄呀谢空地吧呀还有呀这个呀都比牛偶啊都不那说就老呀大那娘啊哦谁呀大梦那说万宁哎比大娘哦谁牛风少的要大大路娘少的能盖房养牛等个等比咯等用的嘿嘿牛啊活多在啦比啊丢啦伯娘咯个带呀猛流金啊错比咯谢定呀地气多多呀多大多那里要大娘哦谁大猛就万宁牛哦啊呀卡咯大大路牛呀卡咯该发扬娘呀卡给发扬我多在拉比呀丢拉波娘拉个带流金娘啊说比流谢定地球多多呀多大多那里要大娘哦谁大门那说万宁牛比丢丢好无宁哦比丢啊丢比多多娘比丢丢比多刀呢比丢啊丢高乌冬比丢啊丢比多江流 你也当我比多江忙得多江要得了多丢地清了得少流我去别梦丢丢我去别梦阿强要得了丢丢地球阿梦老太少鸟要丢你几岁啊娘二岁阿梦又想你来地球来地球地球的地球就就就在梦里安静能量梦去多些安静能行多想要得靠干嘛了就就靠干嘛了不就不就要梦到带少你哦安静等要比多想你等阿比多些阿比一条我阿姐一得比阿想靠干嘛老爹不爹地球阿梦老大少要点你几岁阿娘阿谁又想你哦我得了 娘谁能梦都想留该就要梦都写定过就要梦都写定过就要梦几经定留过就要梦谁发发娘那提起要梦提起路提起带骨的牛你提起带骨的娘这能要梦先多别娘这起要梦学老这起要梦就多别在大象几天要生产两月生离大脑嘎刚流出的老要我阿爹 那个那个别的不来来我写的 你把书我记过了 娘 你 他来 比一句就把我听比一丢丢多比多多 鸟我就别提就丢的 比呀说菜我要梦说菜我闹梦发书哎娘丢丢拉落牛牛娘丢忙多多忙啊丢说我发书哦多多我刚到说哎不能梦来就胖老我家里老哎不来丢爹呢娘啊梦到我管着娘娘几压抑娘到我过多娘娘几过月 娘俺多那胸膛我拉牛，我个丢酒鸡带，俺都该蒙啥成牛，我个酒鸡带丢得胖我怕，我娘心有卡呢，甭拉送丢些铁牛。喇叭丢些西要干能裂裂啦能要这地猛怕我怕娘我那心有卡牛喇从那么一零吹喇叭欧塞西牛干能要么裂啦能要这怕我怕我那心有卡牛 妈爹爸的他的姐老人家的我对吧不强啊不松啊不小出去地我的大红的我 我问他 Yeah.

我亲爱，你们都去打呀一年，要爱也跟阿母就一年，要爱也比父母多半年，要爱嘛红老了忙呀，要爱。 Thank you. 头条人奥塞耶哦人又要要多难道让不起不干让不起在这将带要么好几年让地要么好工吧就让他让别有大人奥塞耶 哎呀 哎当地要保存哎当地街道又当地街道要让奥塞无恙哎好痛就带老东好气带老牛牛我娘来牛我们下啊让大家再来让大家有梦开放好气没丢不让好有梦就拿走就帮比有梦走丢点让拿走丢哦那大要比多少汽车比多少卡要比多少不大就是二家呢啊不一就是一家一就是一家一就是一家不得是落下牛那叫他哪位是这么的我不得是落下当我去有某一家刚不了有某一家让有老一想有哎当啊你高中哎当你街道又当你街上那奥塞又没有样的哦就来个就去哎哟万来啊上农村又没塞在啥不能奥到啥别无样叫到就一到无奥呢要问叫啥别别啥又没好好家家能我们塞得比不拿到比比我拿掉就到比到我拿哦就比比比比要么口好做做要么塞得工业把它到不拿到工业一边让过去一不拿到手拿到要么不放松啦要么不免地来爱拿完来呼你哦叫人看老面叫人熬老面人熬个生活那我们要得呼你别叫人没法俺家没那弄俺没那个头比出面娘过比那没丢菜比就在老母哦叫人看老面比只要丢大地两年光阴就这样多你带上就二号娘撒上二号娘牛哦你记得就打别人家光阴流江天带上你二号娘哦撒上二号娘牛那呀莫奈莫妈呀莫奈莫牛呀没通你手呢阿弥陀佛，要么不走，要么不走，西天不走西大，走西阿弥陀佛，走西牛，要走西，手里就扎西奥，扎盘山就扫毒。谁？谁那个谁？不打的，来采访。沙场阿来阿来采 酒， 阿来采阿来要么采来兑酒，阿来要么采来当。沙场莫说可以酿扎两把，可以扎大件，丢上高沙场。牛牛狗也要么弄动，牛羊要弄么了，该掉尿的哟，还有。我刚拉拉都不采哟，该掉。 早饭不留。 快乐假期，现在出发吧！ 爸爸，开车要系安全。